雄安新区的规划范围啊，涉及到保定、白洋淀地区的雄县、荣成和安新三个县市。提到雄县、荣成和安新，可能好多人还是不太了解，但是如果提到小兵张嘎里面的白洋淀，哎，大家一定不会陌生。没错，雄县、荣成和安新三个县市就围绕在白洋淀的周围。而且很多北方8090的小伙伴肯定大部分都去过白洋淀。白洋淀目前也是国家5A 级的旅游景区，更是河北的第一大内陆湖，距离石家庄189公里，北边距离北京162公里，东面距离天津155公里，属于京津冀腹地。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美丽的白洋淀未来的特区究竟有什么样的美景呢？白洋淀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淀区的西部和南部，也就是现在安新县的刘村和梁庄，就有人类活动。古黄河一直取到河北平原，那么白洋淀区域就是古黄河的必经之路。它的路线是沿着太行山冲积扇东流入海，这也为白洋淀区域的存水提供了水源保证。周定王5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602年，黄河在河北平原崩溃，改道南移。后来白洋淀流域脱离了古黄河的冲击，水势变小，其原因是由黄河派生的一些支流盘踞于此，源源不断地经过白洋淀东流入海。后来这些支流逐渐演化成为白洋淀长期供水的九河，所以白洋淀也有九河下梢之称。战国时期，白洋淀流域成为了雁南垂、赵北蓟的军事要地，燕城在此筑有三台城、混泥城、赵国，在南边的安州也设有葛城，两国遥遥相望，虎视眈眈。公元前314年，燕赵王又沿着古黄河流经白洋淀的北岸，筑起了一道250余千米的长城，称为燕长城。现在白洋淀的翠堤春晓步行街就是当年燕长城的旧址，它在历史上曾经是硝烟弥漫的战场，伫立在步行街上沉思，烽火连绵、人喊马嘶的场面或许就能浮现在脑海当中。宋朝由于军事需要，构建了深不可行舟、浅不可徒步的塘洛防线，在《宋史·河渠志》当中有详细的记载，出现了白洋淀、边吴定、捞定等定坡的名称。白洋淀也是第一次在史书当中出现，不过这里面的洋是牛羊的羊，没有三点水。为什么要用那个羊呢？当时有资料说啊，这个地方水势浩大，风起浪涌，就好像奔跑的羊群。 相思河畔见了你，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自从相思河畔别了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 次河畔别留你，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不要把我忘记。 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灯光亮起的窗口，偶尔让我幻想有在不远处，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到雄安新区白洋淀。白洋淀呢，水域非常的辽阔，而且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是河北省避暑的一个圣地。在这儿，四季的景色也非常的分明，不同的气象景观也为白洋淀这个景区增添了很多的魅力。比如说，在春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芦苇出水，满淀的青翠；而到了清晨，红红的太阳映透到淀的底部，好像白洋淀也披上了绿带霞衣。到了夏天，淀水涨满，鱼跃水面，绿苇摇曳，林叶灿灿，荷花吐艳。那句诗怎么来说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就是一派北国的水乡景色。到了秋天就更美了，芦花纷飞，稻谷飘香，鸭鹅成群，连林遍布，鱼肥蟹硕，小舟穿梭往来，渔歌此起彼伏。到了冬天就没得看了吗？并不是，冬天的时候地冻冰封，一片碧玉就好像一幅巨大的明镜，镶嵌在记忆中的原野。康熙十八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曾经来到白洋淀巡幸，看到白洋淀辽阔的水面，诗兴大发，感慨万千，咏一诗：遥看白洋水，翻开远树丛，流平波不动，翠绿满湖中。这首诗叫做《白洋湖》。白洋淀出现了诗情画意、美不胜收的景观，所以呢，康熙皇帝在位61年，来过白洋淀40次，打过水围29次，先后建行宫4处。到了雍正年间，太怡亲王允祥也是来到这里，对白洋淀进行过大规模的治理，注重了赌和书的结合，也使到白洋淀的人们备受到水利的好处。乾隆皇帝也效仿先王之举，曾经5次来到白洋淀游览，督促水利的修建。所以白洋淀浓厚的历史文化也为这一片秀美的土地披上了多彩的面纱。一说到白洋淀啊，好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小兵张嘎。没错，在抗日战争时期，活动在白洋淀的抗日武装雁翎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利用淀内的芦苇遍布、沟壑交错的有利地形，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以弱胜强，痛击了日本侵略者，大涨了我中华民族的志气，也展现出了燕赵儿女的聪慧勇敢。作者徐光耀撰写的《小兵张嘎》就取材于雁翎队。当初啊，雁翎队张应清，小名叫做张和初，是白洋淀的打猎高手。他有2对大台杆，2只枪排船。这个枪排船呢，是专门装大台杆打野鸭用的专用船。他们兄弟二人啊，都是打猎的行家，火枪、鱼叉样样精通。兄弟呢，用大火枪啊能接飞鱼叉，隔着薄冰都野鸭，好功夫。且呢，还在鄙恨在心里，就想必须要把这日本鬼子赶出白洋淀。张应清想，咱们能不能利用这手中打野鸭子的土枪土炮打打这鬼子呢？结果呀，他们正想着，就有汉奸把他们兄弟两个有大台杆的情况告了密。于是日本鬼子就找他们兄弟要收缴火枪， 兄弟二人知道之后，立马就将这个大台杆和火枪藏在了芦苇荡里，不敢回家。如果收了他们这些家伙，可就是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村子里面的其他打猎户也都一样被鬼子盯上了，都把家伙藏在一起，说他日本人不让咱们过了，咱们也不要让他们好过。张应清听了大伙的话，跟大家说，白洋淀这么好的地理条件，咱们这些人对白洋淀的公公豪豪哪儿不熟悉，咱们打猎经常住尾地，咱们怕什么。于是兄弟们就联合起来，就跟着日本鬼子干，人多力量大，很多大台杆火枪集中在一起，雁翎队在暗处，鬼子在明处，就跟打野鸭子一样，打了就跑，尾地里一藏，小日本都没地儿找。大台杆呢，好多朋友听得有点晕了，大台杆是什么？大台杆啊，是白洋淀的猎人发明的一种专门打水禽的武器，枪杆非常的粗又长，大概得有 2.5 米长，根部的直径有 0.11 米，肩部有 0.08 米，一只大概重60公斤，一个人不能扛，怕摔坏，两个人扛一只，两只固定在枪牌上，两只分一公一母，开火的时候要用香火点燃公的，响了之后再引燃另一只母的，轰轰，接连两响，第一响野鸭刚起飞，第二响正好击中猎物，一打一大片。而且呢，这大台杆装火药特别多，装铁砂也特别多，威力大，射程能打到40米。为了防止水花啊打湿这个点火口的药信，都会在点火口上插一根雁翎。因为长期在店内打猎的形成的习惯，他们枪排船在店内行动的时候，往往也排成人字形，就跟天空中飞翔的大雁队形非常相似，所以呢，人们就把他们叫做雁翎队。说到白洋淀，可能好多朋友也读过作家孙犁的一本文集，叫做《白洋淀纪事》，其中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莲花淀》，现在呢已经入选人教版8年级上的教材。它就是用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枪林弹雨也穿不透莲花淀的芦苇长城。要问这白洋淀有多少苇子，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也不知道，只知道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苇的甸子收割，剁起剁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都能形成一条苇子的长城。FM 999联合神州国旅在4月10号组织了一场台庄自驾的4日游，会去到乾隆赐名的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以及天下第一故中国富士山之称的抱犊故。花开时节，让我们一起追寻记忆当中的地方，

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Belgium. I'm Carlos from Australia. I'm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我是听游天下，我是梦阳。今天呢，我们来到位于雄安新区核心部位的白洋淀。其实好多朋友认识白洋淀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比如说《小兵张嘎》《新儿女英雄传》《烽火雁翎队》等等。抗日战争时期呢，这里的确成立了著名的水上游击队雁翎队，他们在一望无际的白洋淀开展各种火热的抗日行动，令敌人闻风丧胆。现在围着白洋淀要建雄安新区了。新区的规划展望当中提到，要打造优美的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淡水湖，上承九河，下流入海，由大小不等的143个电波组成，其中白洋淀最大，总称叫做白洋淀。在2007年的时候呢，也被评为国家5A级的旅游景区。而白洋淀这个过去诞生英雄儿女的地方，未来相信也会变得更加的大气和美丽。其实好多朋友会问啊，我们究竟什么时候去到白洋淀旅游呢？其实来白洋淀啊，主要是看荷花和芦苇。那么7月下旬和8月上旬是看荷花最好的时节，那个时候可能很多自驾的朋友也特别多。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杭州，绕着西湖玩，过了雷峰塔，也看了荷花。但是西湖的荷花和白洋淀的不太一样。白洋淀的荷花呢，是由366个小河池组成的，每一个池子一种荷花，那么连成一片的荷花就非常的壮观有气势，和南方的小巧精致不太一样。在白洋淀，他们的公共交通啊，就是快艇。快艇就像我们城市当中的公交车，坐快艇进景区。想象一下，在白洋淀可是坐着快艇看荷花。不过说起来啊，西湖的历史人文底蕴要比白洋淀丰富一些。有时候我会想啊，是不是只是差了一部《新白娘子传奇》呢？白洋淀非常大，大概有65个西湖那么大，水域面积366平方公里。到了90月份的时候，天高气爽，气候宜人，看一看浩浩荡荡的芦苇，别的地方还真的没有。我们再来说一说吃的啊，在白洋淀有一个说法叫做两蛋一星。哎，这里哪两蛋一星呢？说的啊就是松花蛋、咸鸭蛋和鱼。白洋淀有各种各样的鱼， 比较著名的有白洋淀全鱼宴，那一大桌子全都是鱼，各种鱼，各种做法，熏鱼、酥鱼、炒鱼片、溜鱼片、凉拌鱼皮、爆炒圆鱼等等，说不完。反正呢，有一些菜可能是跟平时吃的不一样，包括来到白洋淀还会吃一些时令菜，比如说炸荷花。炸荷花怎么吃呢？就是在这个荷花花瓣外面裹上一层面糊，然后下油炸，一口咬下去全都是荷花的清甜。还有比如说油炸水蝎子，水蝎子呢是蜻蜓的幼虫，所以在内陆城市一般是吃不到的，只有在有水的地方才能吃到。荷叶芽炒鸡蛋、清炒藕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白洋淀的时令菜，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菜。刚刚啊，说到这个两蛋一星，说了一星没说两蛋。白洋淀呢，我比较喜欢吃松花蛋，松花蛋又叫做皮蛋。要说这白洋淀松花蛋啊，可是有100多年的生产历史了。在清朝时期，当时就开了很多的作坊，加工松花蛋，畅销北京、天津和保定。白洋淀呢有非常辽阔的水域，所以当地的居民也利用他们的水资源优势，历代养鸭。在大殿里面呢，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一群的鸭子在游。生活在浅殿里面的鸭子呢，通过觅食鱼虾、水虫、螺蚌、水藻等等非常新鲜的食物，所以它们的鸭蛋产量也非常多，个头也非常大。白洋淀的松花蛋啊，是用本地产的尊鸭蛋，采用一种比较特别的工艺和科学配方制成的。剥开蛋壳，你可以看到它的蛋体非常的晶莹，呈现茶褐色半透明状，好像琥珀一样，非常的有弹性。表面呢是有大概像松脂那样的花纹。切开蛋体之后，蛋黄为深绿色或者是五彩的颜色，软而不流，浓而不低。 今天一点一点撩乱了我的心碎，荷花庭前我的泪滴滴洒落变成了湖水，倒映入镜面看我的脸犹如变了模样，认不清我是谁。荷花庭前的柳叶美，你可知道我为你心碎，于是梦一场千百回，愿能一生相乐你一生飞。前的湖边，是谁年轻的是声声个琵琶剑，古早庭院倒映在山水下面，落花飘浮的你的一笑最红艳，落雾地已走远，上一轮明月让你太留恋，是花太香还是让我亏欠，时间仿佛停留在这一年，上那一夜独自寒雪无人陪，云儿流花舞动今天，一点一点撩乱了我的心碎，荷花庭前我的泪滴滴洒落变成了湖水，倒映入镜面看我的脸犹如变了模样，认不清我是谁。荷花庭前的柳叶美，你可知道 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起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如果你要一个微笑，我敞开火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到未来。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 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选择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刚刚啊，说到这个白洋淀的松花蛋，说的我口水直流。其实小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这个黑不溜秋的蛋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谁知道吃完之后就上瘾了。但是小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哎呀，这个松花蛋含铅多，吃多了会变傻。其实呢，现在的工艺当中啊，铅的含量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呢，大家吃松花蛋适量，因为吃多了可能会上火。好吃点到为止。除了松花蛋之外呢，到了白洋淀一定要吃鱼。在我看来啊，白洋淀美食圈里面如果要吃鱼，可以分为三大流派。一个是以赵北口圈头为代表的东部派， 还有呢是以端村、桶口为代表的南部派，再来是以安州、北河庄为代表的西部派。东部派做鱼啊，讲究整体的把握，比如说赵北口的鱼汤，还有圈头的炖大鱼。为什么呢？因为东部位于白洋淀的核心区域，交通不方便，所以这里的渔民打捞上来的鲜鱼一旦卖不出去，很容易变质，所以呢渔民们都会选最大最新鲜的鱼自己来吃，这在当年其实是一种非常奢侈的吃法。南部呢讲究鱼虾的精细佳作，从鱼段到鱼片再到鱼条，甚至是鱼丝儿、鱼丁乃至鱼馅饺子，可以说是吃得非常的精，食不厌精，快不厌细。那是因为端村和桶口属于通商码头，商贾云集，饭馆林立，高利润也推动了饮食业向高层次来发展。而到了白洋淀的西部，这里呢由于水浅尾多，鱼虾的产量远远没有东部中心区的大，所以呢渔民们捕到的大鱼鲜要卖到安州的鱼市。那么民间流传下来的都是一些鲶鱼、蛤鱼、黄鳝等等边缘鱼类的做法。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些鱼啊如今早已经超越了鲤鱼，成为了现代餐桌上的一些新贵，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次是五年前跟我父母一起去到白洋淀吃大鱼的经历。那一次是刚刚从围栏里面捞上来的一条大鱼，得有十斤以上，在农家灶上慢火炖了一上午，味道鲜美的现在都还记得。我记得那一次是单位包了一辆大巴车，一路穿过县城来到白洋淀。其实越往东走啊，水区的风情就会越来的越浓郁，穿过一些树木啊、农舍呀、可以看到店当中一望无际的芦苇，而且呢密密的苇田间是清澈的淀水，会有一片一片的荷花点缀在水尾交接的地方。也正是七月中旬荷花开得正盛，有了它的娇艳和清香，也让白洋淀更添了几分灵性。的炖大鱼啊，用的锅是传统的大铁锅，灶下边烧的可不是一般的柴火，而是白洋淀的干芦苇，就好像煮豆燃豆萁，炖的白洋淀的鱼要烧白洋淀的苇，这样做出来呢或许才是浑然天成。而且啊，在锅里面还要再加上一些白洋淀的鸡头梗，味道会更加的绝妙。当年白洋淀里面的渔民做鱼的时候啊，水都是要用店里面的水，很少加佐料，据说风味更好。而如今呢，店里面的水不再是活水了，所以那样的口福是无法享受到了。说到白洋淀的鱼啊，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同一个鱼种在江河里面、湖泊里面，甚至是池塘里面长大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池塘里面的鱼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土腥味儿，江河里面的鱼呢会因为水质的不同而各具风味，而白洋淀因为它这里水草丰美，荷花茂盛，所以白洋淀的鱼也兼容了荷花的清香、水的甘醇、草的柔韧。吃白洋淀的鱼就是在品一方的水土，体味自然的精华。我呢因为很怕被鱼刺卡到，所以不是很爱吃鱼，但是对于白洋淀的鱼却是情有独钟。吃鱼的时候呢，当然还要配上二两小酒，酒过三巡，再加上一个玉米饼子和小葱，蘸着鱼汤来吃，那个味道，哎呀，不多说了说的我呢现在就想立刻马上去白洋淀来条鱼了。其实啊，有的时候我会想，那条鱼一辈子在白洋淀的江湖当中穿行，爱过恨过，经历过风雨，见过彩虹，最后也难免还是要挨上一道成就白洋淀人民的一个美食盛宴。可悲固然可悲，但是身为白洋淀的一条鱼，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结局吗？ 忍不住化身一条固执的鱼，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候虔诚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 是失去你。 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